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迪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迪兰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论一广播棒耳边，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，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尚远。戏迷乐在新的一年有了新的播出时间，比去年扩充了半个小时，是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上9:30到10:30跟您见面。时间扩充之后呢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为您播出相对完整的剧目或者选场了。今天呢，为您准备了京剧三堂会审当中一个完整的片段。三堂会审是全部玉堂春当中的一折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常秋月主演的版本。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剧情的梗概。在三堂会审之前的情节是，苏三自幼被卖入昌门，16岁遇到宦门之后王金龙，二人相爱，王金龙给他取名玉堂春，所以呢这出戏又叫玉堂春。王金龙银钱花完之后被宝儿等人赶出院外，苏三辗转被山西商人沈燕林买走到洪洞县居住。沈燕林的妻子皮氏本想害死苏三，但是毒药面却被沈燕林误食而身亡。皮氏将计就计陷害苏三，行贿当地官员将他买成死罪。所谓无巧不成书，这个时候恰好王金龙官居八府巡案，来到山西太原。王金龙查阅案卷，看见有苏三谋死亲夫一案，将苏三调至太原复审，协同藩司潘必正、聂司刘秉义共同审理。那么潘必正、刘秉义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红袍蓝袍，那么三个官员来主审此案，就是三堂会审。后面的情节呢，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在三堂会审这出戏当中啊，有旦角成套的西皮唱腔，几乎涵盖了旦行西皮的所有版式，听起来非常的过瘾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常秋月主演的三堂会审片段。常秋月饰演苏三，刘明哲饰演王金龙，宋浩宇饰演刘秉义，高云霄饰演潘必正。这是2015年的录音。 状纸上面写的肃杀口称于唐春是何缘故？ 禀刘大人用心 来又看奴才。 Thank you. 关公们又知了酒在这西酒一时路醉，倒也开得坏了。阿房姑，我来问你，你这头一米开怀的人儿是哪一个啊？ 本院问你，谋事千夫一案，哪个问你在院中苟且之事啊？ 啊，大人， 大人， 这谋事千夫一案要审。 哦，要审。 大人， 在院中苟且之事么？也要问呐、 啊。哦，也要问。 有道是。是从根绝起、 这 水从源直流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深得的， 深得的， 哎，稳得的， 稳得的， 神呐、啊， 神呐、啊， 稳呐、啊， 稳呐、 啊， 啊。 这也是他王氏门中不幸呐、啊，吃了一个败家之子。 哦，是败家之子， 败家之子。 碗中又吃了几载，将 在院中为道义 那王公子儿此心愿带来三万五千两银子，在你们院中未到一年是尽情花费，难道是你们院中吃银子穿银子、不成吗？ 反复有知晓。 赵啊，反复他有知晓啊。 啊，大人， 大人， 他有知晓，大人是怎么知道的呀？ 状纸上面写的有知晓。 哦，怎么状纸上面写的有知晓？ 有知晓啊！ 如此，我们要审他的知晓。 审他的知晓， 我们要问他的知晓。 问他的知晓。哎，审哪？ 审哪？ 问哪？ 问哪？ 啊 啊 啊 啊！ 花了许多银两，为何数九寒天将公子赶出院去？ 并非反复之过，乃包儿所为。 哼，好过狠心的王八， 狼毒的包儿。 哈哈，偏偏他是有预见之。

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天眼》，陈涛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，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。长夜里到可比基追随，代代相传，百转千回，以爱情做结尾。星球，我常常生活在孤独的四周，幸好有繁星伴左右，愿生命更长久。 温泉酒店、戏雪乐园、千人宴会、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。预订热线：8178888888、8178111。体验冰雪娱乐。